家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反常世态，合众为色。 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咧、我就啱啱讲起爆波呢个晚 啊，系啊系啊，点咧？ 咁咧我有张图咧，有三张图咧，系要同大家分享嘅。 点咧啊？ 系时候出场啦，就阿辉，辉一二三，啊麻烦攞翻出嚟。哇！ 黐线 啊！呢个唔系你系嘛？系咪你嚟啊？边个嚟呢个？ 唔清楚，唔太清楚。 呢个可能太暗啦，换个第二张睇清楚啲先。哇！呢张呢个角度有冇清楚少少啊？ 啊，唔知喎、啊， 吓、啊，发生咩事咧？啊，发生咩事啊？嗰晚啊，呢张 唔知啊，呢张睇翻个 caption， 人哋写咩咯？发生咩事？我又唔喺度，我点知啫？ 呢个热血时报嘅，咁咧我都唔记得系咩啊。总之佢话就嗰晚咪有人冲击呢个立法会啊嘛，系咪啊？ 企图冲击立法会啦，但系其实嗰晚就。嗰晚就嗰一刻啦，即系影相呢一刻，其实应该冇嘢发生嘅。但我记得夜少少就好似 咁，其实系发生咩事咧？呢一刻之前， 呢一刻之前咧，咁就你知啦，嗰阵时煲底咧就好捻 happy 啊嘛，成班左交系好似过住废边社嗰啲生活咁样嘅，系一个小社区，觉得好开心嘅。 你咁样讲起咧，有段片啊，好想搵翻出嚟 啊？点样咧？ 你抗争紧我瞓觉。你都嚇親我隻狗嗰段，你繼續講。 你有拍片咩？我記得冇。 嗰冇，但係喺無線嗰度有嗰段片。 係咩？咁樣咁係啦，冇錯啦，就好似你咁講啦。咁啊，有班左膠過住呢一個廢邊社咁嘅生活啦，好多型啦。 麻煩繼續放住阿輝嗰張圖啊，大肚嗰張。 咁跟住咧，咁跟住點咧？咁跟住就有一班人咧，有一班想行動嘅咧，就想衝入立法會嘅當時。咁但係咧，唔知點解就係當即係可能啲保安察覺到啦。咁嗰班人想喐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煲底嗰個入口咧，立法會嗰個入口咧就已經鎖咗啦。即係啲保安好快就咁樣落。 其實你嗰陣時係講人通風報信嘅。 係，咁然後 警察出面睇住咁 啊，仲要。係啊，咁鎖咗道門之後咧，咁其實大佢哋都要即係照做啦，冇理由即係無功而還。咁啊，其實就跟住咧就喺度推嗰啲立法會嗰啲鐵欄。咁樣咁昂啦，咁其實就引到好大班記者，你都見到啦，勁多記者同埋人啦。咁然後咧呢、這個時候咧，呢、這個 moment 咧就有住喺當地嘅村民咧，就抱住佢只狗，佢就話：你嚇親我只狗，你咁樣做，亦都嘈住我瞓覺嚇。咁、然後咧， 係你嚇親我只狗啊！ 咁然後啲人就屌柒佢。 我而家抗爭緊啊！咁啊，跟住你抗爭緊我瞓覺啊！咁樣答佢啊， 係啊， 你真係唔知點樣答佢噶嘛？ 即係其實嗰一刻就有比較無奈嘅咁。咁然後成件事就係咁樣咯，係啦，即係嗰晚嘅情況。 係啊，跟住你就喺度喺麥講嘢啦。 唔係咁，即係點都要有人。点都要有一个人系屌柒班左教嘅，我觉得系啊， 好似有人想冲龙河道嘅，不过又系有狗贼喺度啦。 又有咩？ 好似有嘅，嗰晚就系狗贼长喺嗰度噶嘛。 狗贼之夜。 然后你讲咩嘛？你嗰晚咧，跟住就喺度讲，跟住就咧要拆大台，系咪你讲噶？ 咩啊？ 你好似话要拆大台咯？ 系喎系喎，好似唔系我讲嘅，系嗰晚就啲人咧就转移目标，即系立法会攻唔成咧，就去咗。去所謂拆大台啦，係啦，即係因勢利導咯，你可以咁講啦。咁啲人就嗰一個 moment， 佢哋入唔到立法會，而且又要俾左膠咁樣拖後腿係落咧，咁就終於忍唔住爆發啦。咁然後就有一班人咧，就去咗金鐘嘅大台嗰度咧，屌柒呢一個陳小平。 其实都唔系第一晚噶啦，都唔系第一晚围大台噶啦。 系，但系嗰一晚，但系嗰一晚声势浩荡啲啊嘛，系啊，一班人啊嘛。 其实嗰晚系好多人嘅，其实 我都唔记得。 点解会有行动港台呢？即系有乜嘢触发到我系有个决心，一定系要搞呢？就系、你一定记得噶，就系丰政总门口啊。 系， 本身咧嗰日咧就有网民号召， 就話去呢、這個禮賓府啊嘛， 係啊，跟住咩？跟住去撚咗咩香港公園啊，動植物公園啊嘛， 啊，類似 好轉折㗎嘛。 呢個你就清楚啲啦。跟住咧， 啊，因為我係吊住班人尾嘅，啊，係啊， 我哋係鬼， 係啊，我係鬼。咁啊，咁佢哋就好迂迴嘅，佢話。即係高撚， 你等下先。我哋嘅電話啊，又話24404088，我哋繼續開放。 好似已經冇人封煙啦。 誒、哎，有啊，有嘅。 咁然後咧，其實嗰日咧啊，有講嗰、那個時間線咧，又要推翻前少少啊，即係驚大家混淆。咁、那個時間線就推翻前少少啦。係咪嗰一日咧都係 咩啊？ 即係咪立法會嗰晚係咪就係動植物公園嗰日？ 唔係。 係啦，咁即係唔係啦？咁其實咧個時間線就要推前少少。 差起碼過一個禮拜。 係啦，一個禮拜啦，當個時間線推前一個禮拜啦。咁然後咧就有人發起咧就話搞咩㗎？啊， 即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然後咧就因為咧收到風咧，啲差佬咧就其實都報曬房嘅。不是布防其實就 stand by， 即係其實已經係堆曬 上啦。即係 stand by 咯，咁然後就係咁轉啦，集合地點由呢一個咩香港動植物公園定唔知香港公園，跟住就去咗 IFC Mall， 跟住 IFC Mall 咧，跟住又去翻呢一個政府總部嗰條天橋，即係下角道上面嗰條天橋。咁然後咧，最後去到夜晚咧，大約約莫係。我唔記得六點定八點咧，跟住咧就 黃昏嚟嘅咋， 係啊係啊， 趁啲公務員放工嘅時間嘅，我記得係。 咁即係六點咯。 係啦，即係諗住封住佢，唔俾佢放工。 係啦，咁然後一聲令下咧，咁 就得卅個人到嘅啫。 但係都夠嘅，但係嗰班人就好勁嘅。 跟住我同你咧，就我記得嘅，我同你咧就落咗去下角道嗰度。 嚇點咧？ 就嗌啲人幫手咯。 啊！我記得啦，我記得啦，屌我差啲唔記得。你一咁樣講起，我又記得呢、這個心手， 你應該好嬲係佢講。 咁我咧就拉撚住個大聲公啦， 仔，但係佢咁 係啊，係紅色嘅，嗰即係嗰嚿後個屎忽係紅色嘅，咁然後咧即係個蓋係紅色嘅，咁然後拉住個大聲公仔咧就落咗去下角道嗰邊，咁咧就近呢、這、一個。記唔記得有塊地咧種菜嘅班？ 我知喺邊邊。 咁我咧行咗去嗰邊嘅，咁就叫咪嘅，諗住叫啲人話上邊 已經人行動啦， 係啦，封咗呢一個出入口嘅，咁咧就快啲，即係希望你哋可以幫手。其實都唔係命令式嘅，我好有禮貌嘅。咁啊，希望我有講請大家幫手嘅，請嘅，希望嘅咁樣嘅。 係啊，我都係咁講啊。 係啊，咁然後咧就有條撚樣咧。 嗱，我嗌嗰陣時係冇人有反應嘅。 我都 係，即係啲人好似，即係你好似係鬼啊！即係好似靈魂咁咧，喺講嘢咧，冇人聽到啊嘛。 屌跟住班村民 都唔望你喎， 班村民好似真係村民咁過住嘅生活咯。咁佢當 佢係望都唔望你啦，又唔俾反應你啦，你係唔知點樣喎。係 啊，咁然後咧。咁然後呢就有條撚樣咧行過嚟咧，你講乜嘢啊嚇？係咪搞事啊咁樣？跟住咧 就開始有幾個圍埋嚟啊！我記得 係啦，跟住搶鳩咗個大聲公嘅。咁我就想攞翻啦，好嬲啊！一手撥開佢隻手，咁然後咧、那個大聲公就跌咗落地，咁然後咧佢就屌我啦，咁我就屌翻佢啦，係咪禮尚往來啊嘛，係嘛？咁然後 我記得佢話死閪仔咁樣， 係啊，好嬲啊！ 跟住我就即刻走出嚟啊嘛，跟住我就即係我都有還拖嘅，係 咩？ 即係係啊，我出嚟保護你 噶。我 我出嚟保護你噶， 系啊，咁然後就咁咯， 系跟住咧， 但系都 跟住就嘈，即系走咗上去正總嗰度嘈， 系啊，跟住已經有一 細節就 已經有一對差佬拍裂線咁樣。 咁總之嗰晚咧就係即系個行動係失敗嘅，咁嗰一夜咧就令到我好有決心咧，就一定咧要搞一個行動講台喺海富嗰度，因為好唔甘心啊！你明唔明啊？見到啲人係。即係成個金鐘咧係膠化咗，然後俾啲泛民咧把持左膠把持咗咧， 膠化咗。 咁我就大家都係抱住一個怨恨咧，就活下去 啊！用怨恨才痛手的確。 咁咧就搞咗嗰個行動講台啦。於是每一晚就有講咩啊？講咧你最叻嗰個義務制保嘛？嗰陣時你講咩？ 嗯， 我講行動升級啦，又義務制保啦，喺度講講。咁啊，一開頭係得。一兩個人聽嘅，咁都係啲自己啲朋友嚟嘅， 即係做媒啦。 咁啊，不過由於即係講下講下嘅時候咧，那個 G 温嗰個物資站咧就搞我哋。 G 温嚟講呢啲咁深奧未必跟開嗰啲。 係啊，即係佢有個物資站，隔離個物資站叫佢自己俾啲編號叫 G 温嘅。 其實 即係起自己幫自己起朵叫 G1 就喺度鬧我哋攞、啊、大聲講，咁咧你知啊啲人咧見到一鬧交咧，哇正喎、啊，可以睇、啊。 最中意食花生。 係啊，就圍埋睇。 有花即係有交嗌咧，就多人㗎啦。 係啦、啊，咁啲人一嘈啊，咁咧就圍埋嚟，然後有班人喺度講緊嘢咁樣。咁喺度聽啦，開始佢預示者咧就大概咁個零兩個星期，我唔記得啦，應該一個星期啊，唔知幾多。咁咧就終於咧就去到爆玻璃嗰晚，呢、這個我好深刻印象，因為好大嘅對比啦，就係、是、一開頭喺正總嗰陣時咧，封正總門口咧，我哋嗌咧啲人係聾咗咁樣噶嘛，聽唔到噶嘛。但去到嗰晚咧，爆玻璃嗰晚咧，我哋一嗌咧係成個金鐘啲人咧，好似～点乜羊群咁样咯？定唔知点啊？好多啊，成过千人啊，好多人嘅，数以千计人咧就涌去立法会度。 你冇吹喎、 啊？我冇吹啊。 系咩？真嘅咩？我印象中好似冇咁浩荡 嘅。有好多嘅，你喺个煲底嗰度啫，但系我喺出面负责咩噶嘛？ 哦， 我出面负责嗌啲人入去噶嘛？ 哦， 跟住我就揸住个麦都癫到咁啊嗌啦！咁我亦都好深印象嘅，因为我哋隔篱就系香蕉奶嘛。香蕉奶去唱歌嘛，即系啱啱 CK 咧一开头段片啦 ，CK 喺度闹，咪有多人喺度听歌嘅，香蕉奶喺度唱歌啊嘛。咁我对住个班友咧攞大，即系攞个喇叭啦，系啦，喂，嗰度已经出咗事， 出咗事啦！ 大家你，我哋嗰阵时好兴讲句说话就话，即使你唔去，即系你唔喐手都好，你唔行动都好，你都去睇下拍片声援下啊嘛，即系你唔做都好，你都去睇下，负责去拍片都好咁 样。 系，跟住咧系。啲人系好似点讲咧？好似俾人落咗降头定唔知点样咧？好似俾人打懵仔针，跟住佢冇表情望住你，佢呆咗咁样，跟住再嗌佢又呆咗望住你， 眼里面冇灵魂， 唔知道做乜嘢喎。跟住佢哋成扎又坐喺度啦，嗌佢都唔喐嘅，佢哋喺度听歌，唔知道做乜嘢。我话 C K 讲得啱嘅，唔明点解你哋要喺度听歌 ？C K 点解你唔喺屋企上 YouTube 听歌咧？系嘛？点解你唔去尖沙咀旺角唔知边度尖沙咀码头听啲人唱歌咪仲好？点解要嚟特登嚟到金钟 咁山长水远呢？ 系啊，咁你听歌唔紧要啊，你听歌可能都系等紧爆发有事情发生嗰一刻嘅啫。咁咪喐我，哇！佢哋又唔系喎，佢哋真系有听歌。 系啊，我今日真系听歌噶嘛，点会喐啫？系 系啊，唉，咁啊，哇！咁啊，过去咗两年啦， 过咗两年啦，人生。於世上， 咁點樣咧？ 咁點樣咧？嚇、啊！你想表達啲咩咧？ 冇，即係嗰陣時我哋去打咗交嘛。 啊、 我哋都係叫，我哋都係第一個人啦，真係去金鐘反攻金鐘啊嘛。 係啊，其實之前係唔係好想去金鐘啊？因為你知唔知點解？一嚟咧就有車費好撚貴嘅 嚇，跟住咧， 咁二嚟咧， 主要都係呢樣嘢啫係嘛？ 係啊，主要都係車費貴啦。咁然後啲人咧好撚阻交啦，咁樣樣咁，同埋遠啦， 同埋危險啦， 又係啊，又唔就腳啦， 同埋其實驚嘅嗰陣時。 點解啊？你驚啲阻交喐你？ 估到哇！人哋人多勢眾啊嘛，人哋地頭啊嘛，嗰陣時我哋都商議咗好耐嘅，討論咗好耐，你係咪真要咁樣做嘛？你一入去，隨時會俾人搞你喎，圍你喎， 驚咩啊？ 啊，咁就，但係最終都落咗去啦。 嗯。 咁就開始講啦，拆大台啦。 嗯嗯嗯，之前就喺咁旺角鋪開嘅，其實就 係啊。其實成個佔領我哋做啲咩咧？主要都係打左交啊，係咪？可唔可以咁講啊？ 係啊， 因為我哋 穿線咯，嚇、啊、拉線啊嘛， 穿線啊， 穿線咯、啊， 穿線嗰就唔係我哋，係 啊，好、啊、多人穿嘅。 咁我哋又要對抗啲差佬啊，對抗政府。點知平時你成日見到呢啲咁嘅左交？爆玻璃之後嗰晚，我會俾人拆台咯。所以我哋第一幅、第一代嘅行動港台嘅招牌係俾人拆咗嘅嗰晚。之後先有黃色嗰個塊。係 啊， 係啦。但係嗰陣時我哋好努力咁樣去打左交啦，係嘛？亦都好多人覺醒噶嘛。 嗯。 算唔算咧？ 係啊。 都好多人鬧長毛噶嘛，嗰陣時都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 但係而家冇個。都依然 唔係，因佢其實長毛就真係俾人即係點講啊，過咗氣嘅。佢今屆攞到議席咧，係有少少幸運嘅，都係啦，因為佢都係最尾個席嚟嘅。 不過有人話會分啲票俾人喎，係咪？ 嚇、啊，分俾邊個？ 即係佢特登唔告急，唔拉票，就等啲票流去其他人嗰度喎。 是咩？咁樣 好似咁講啦。 咁啊，唔知喎呢、這個，唔清楚。 總之佢都係贏咗啦。 唉，人生真係。 咁仲有啲咩？仲有教咩小麗老師啦？嗰陣時成日都搞咩？ 小麗民主教室。 係啊，民主教室。 佢嗰個小麗民主教室幾時咧？就係、是、雨傘嗰陣時嘅。嚇、啊！佢個好中意，就算雨傘完咗清咗場，佢都繼續喺金鐘煲底嗰度咧，就插住支旗，跟住喺度噏嘅。咁都有一班人喺度聽嘅，就咁樣嚟嘅。 咁同我哋一樣啦。 系啊，不過佢係用膠力吸引啲膠人。 我哋喺金鐘就海富天橋底就擺行動港台啦。 係 啊， 後屘就轉咗就常識啦。 對啊， 就 keep 住就喺旺角嘅街頭嗰度講啦。咁其實我哋都係咁講， 係啊， 都係咁樣出嚟咯。 不過人哋有議席咯， 嚇、啊。又有投朱海迪有八萬幾票啦。咁其實今次選舉都令到好多人係灰心喎。 係啊，好灰啊！ 因為兩年前咧，咁大家覺得啊，好多人都覺醒咯，終於知道咩係左膠啦，有人打左膠，本土派崛起咁樣，但係啊，估唔到兜兜轉轉發生咁多事，到一個投票選舉嘅時候，哇，咁鬼多票， 係咯，仲贏咗添啊，仲有新生代添啊， 係啦，啊咁悶啊，放多張圖啦，放。大将军啊，系啊，嗰张图叫大将军。啊，呢、這个嗱，嗰、那个招牌咧就系行动港台第一代啊。嗰阵时都几多人听噶，因为我讲得几好噶，嗰阵时真系讲得唔错。 吓、啊，嗯。 咁我讲讲下咧，我记得我系闹紧呢个人力同埋社稷嘅。我讲起嗰、那个咩大将 军，嗰晚我就唔喺度啊，我好记得好似讲紧阿 Simon。 超跟住我就喺度讲话阿大将军咧，就喺呢个旺角咩一个人就守住个旺角定唔知咩啊，即系行话佢行路大将军啦嗰啲啦，跟住突然之间咧又爆声话，喂我喺度喎喺度喎，跟住啲人都喺度，哇佢喺度啊佢喺度，跟住咧就拍上咗，跟住咧就阿大将军就走咗出嚟啦咁啦，咁于是咧就喺度讲啦，我就喂听讲你即系我咁讲嘅嗱，睇下陈而家咁多人咧。我各位市民咧，都對於你當日係點樣一個人能夠守住旺角成個旺角咧，呢、這個事蹟係非常之好奇啊！ 嗯， 都好想知道發生咩事，咁亦都好多謠言啊！希望你能夠澄清一下。跟住佢真係有講，跟住就喺度講啦，話係啊，嗰陣時咧就話兵荒馬亂啦、啊，有啲人又走曬啊！ 嗰陣時候佢有呢個行人路大將軍呢個 title 未啊？ 有就是我嗰时候讲紧佢嘛，跟住佢就冲到我喺度，我喺度咁样嘛，跟住就出嚟澄清事件啦。跟住我就话咯，大家对于你一个人点样守住成个旺角嘅事迹，我系非常之即系好奇啊嘛。咁啊喺度讲啦，唉冇错啊，嗰阵时咧即系得我一个嘅啫。阿黄杨达真系唔喺度噶，系我喺度噶。啊咁我咧就一个人就顶住啲警察啦，嗰阵时好多警察啦，有顶到啲人放工啊咁先嚟到。咁黄杨达咧就。冇噶，佢都全程喺侧边度食烟啊，跟住后屘唔知走咗去边啊，咁样咯。佢喺度讲啦，跟住身边嗰啲人咧就耻笑紧嘅。其实你见到我其他段片咧，定唔知乜嘢张相咧，隔个女仔咧，其实喺度耻笑紧嘅。咁啊，好彩啦，真系好彩呢个人啦，同埋今年选新西个黄浩明啦，都选唔到噶。如果唔系咧，即系我谂香港系都几佢俾我喺后面。嗱，大家可以睇下。当其时观众的表情其实是一个即是一个耻笑，不知耻笑还是耻笑他的、啊、这个我是不过不是这件衣服， 嗯，人生， 嗯， 太久了，你不讲起我都不记得， 不记得了， 不过就有一天那个什么，即是讲回为什么会有行动港台，你刚刚讲就是说什么那些人不理你跟着开，其实是好像做一件事的， 是吗？ 是本来就是想住立法会之后，咁咧就谂住， 喂，有咗 系咯，等阵先，好快我讲埋。咁立法会咧就想冲啊嘛，咁佢跟住啲左交唔即阻住晒啦，咁冲唔到啦。咁然后我哋想，然后啲人想上大台澄清嘅，即系想讲，你记唔记得 啊？哦，系啊。 咁跟住佢就唔俾噶啦，定。咁然後唔俾嘅時候，咁我哋唯有就係佢話有 schedule， 咁然後咧又早人點唔俾上 登記身份證號碼噶嘛？ 係啊，咁然後我哋咪揸住個細 M 咯，係嘛？ 嗰當其時係文謝嘅添， 係啊， 跟住就開始啦，就係咁啦。好，聽電話先。喂 喂 喂，邊位啊？ 喂，翠翠。 喂，邊位啊？你係？ 我係四眼。 哦，四眼啊，四眼哥哥係咪啊？ 係啊。 喂，點啊？有咩分享呢？ 我見你又做呢個龍王道會主， 一定要講啊！每年呢個時間都要講嘅，如果唔係會俾人哋歪曲歷史啊！ 今日講到邊一 part？ 冇啊，好亂啊！我都冇乜隨意講啊，咋？你想講啲咩啊？係啊，你想講咩啊？ 我想講啲講啲即係都係曾經喺龍王道發生過。 好啊，好啊，講啊，講啊。 咁但係就可能我哋呢個抗爭咧就冇乜關 係。講大聲啲啊，喂！我聽 唔到，聽唔到，我喺地鐵啊，喂，聽唔到啊？ 聽到，聽到，聽到啊！ 系嗰啲花生嘢啦， 快啊，得翻四分钟咋， 系啊，系啊，阿主席，阿主席，你即系高登有个名叫咩啊？保主啊嘛， 系啊系啊， 咁咧其实即系高登都曾经有个名人咧去过呢个龙王岛，咁咧佢又叫张飞人， 系咩？ 系、啊， 跟住咧， 今日打入嚟讲啲花生，同埋讲啲即系都同抗爭有關嘅，咁當時咧就是、一班綠營嘅朋友咧，咁其中咧有一個咧同張飛人咧就好熟悉嘅，咁咧都有去到龍和道嘅現場，咁咧就綠係啦，咁咧就有叫做攞啲物資啦，或者攞啲嘢落嚟俾啲綠，即係當時綠營嘅朋友睇， 係繼續啊，我聽緊啦。 對整個即係龍和道嘅抗爭咧，佢又冇一個角色嘅，不過咧就藉住呢件事就想即係講下，因為呢個張飛人咧後來咧直頭有去埋旺角佔領區議員。 係。 我當時咧就問嗰啲朋友仔：，喂，呢個係咪張飛人？咁咧就話啲人就唔認唔係啦。 係。 我問張飛人，佢都唔招認。咁後來呢個張飛人咧就去咗旺角嘅佔領區嗰度咧，就去拆其中一個物資站，喺度大吵大鬧。 係。 咁嗰个咧就有片为证，即系大家可以揾得翻嘅，就系、是、张飞人所为。 系、 哦。咁后来呢个张飞人咧就即系更加喺去到六营附近都徘徊啦，因为佢样咧实在太易俾人认识啦。咁咧我建议佢，我就屌走佢啦。 系。 咁我一谂住屌走佢咧，咁就即刻即系当时六营附近嘅。嘅人咧就分成兩個意見，一個就叫我唔好搞咁多嘢啦，由得佢喺度啦。另一邊咧就覺得應該係要屌走佢嘅，因為 即係喺綠營嗰度嘅，留喺綠營嗰度嘅。 係啦，喺綠營附近，因為咧呢個人聲名落定啦，咁佢落嚟抗爭其實都冇乜嘢。我覺得如果佢係好似起談嘅，因為咧我當時嘅判斷就係咁樣。因為佢即係好多高登仔嗰陣時都係靠高登去吹雞出嚟噶嘛，係咪？ 係啊。 咁我當時嘅判斷咧，就係如果佢真係有心係去即係推動呢一場抗爭，參與呢個言論革命咧，佢係應該即係如果佢可以戴個口罩先至出現咧，咁就冇呢一啲爭議啦。 係。 咁但係咧，佢又冇做，冇咁做。咁佢嘅出現咧，係令到當時佔領嘅現場咧起過一啲爭執。 嗯。 咁但係咧，當時即係綠營嗰度有人咧係仍然係即係護點啦，繼續去即係包庇呢一個人嘅存在。佢唔係淨係企落嚟就唔出聲，即係企埋一邊啊，等下會唔會有啲衝擊啊，定啊先至決定出唔出手幫手。而係咧，佢落去旺角佔領區咧，就已經即刻去搞啲物資站，喺度即係大吵大鬧。 哦，即係你覺得佢係冇參與任何抗爭啦，然後就落去，其實係純粹搗亂去搞我啲物資站，係咪咁嘅意思啊？ 係啊，係啊，係、啊、搞我其中一個咯，有片為證嘅。同埋即係佢嘅出現係引起咗一個好大嘅爭議。 你好似都係綠營出嚟嘅，係咪啊？ 我認識當中嘅人啊，我唔敢話我喺裏面出嚟，因為我周圍走嘅。 哦。 我連人民力量隔離嗰條馬路都瞓過。 係。 我連係啦，即係周圍走嘅，我根本就。 你仲有冇啲更加精彩嘅分享啊？ 更加精彩嘅分享。 嗱，仲有得翻半分鐘啫，我哋有冇嘢分享？ 半分鐘，不如一陣間喺我節目繼續講。 哦、你自己講啦，係你上咗嚟啦嚇，唔好遲到啊！嗱，咁啊，陣間再傾啦，好，咁啊，多謝你先， 拜拜。 哇，呢、這個好神心啊！上嚟做節目途中都要 係咯，我都唔記得咗佢之後接咗落嚟咧，就係我哋嘅節目啦嚇。咁、啊、誒、啊，我哋下個禮拜會繼續做嘅， 即係做一集嘅。 係啊，咁我哋今集其實都係叫做一個熱身咁樣去勾起大家回憶啦。 係啦、啊，即係都有少少零散啦，同埋係即係點講，唔順時序啦。 係，其實咧，嗰幾個月發生嘅事情實在太多啦。即如果你長時間在那裡的話，就好像過了成年一樣，入面每一天都發生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。 是啊是啊，我記得我差不多天天都下去旺角的。 是啊，天天都下去，天天都下去。 因為我上學就在那裡附近，所以天天都會經過。 是啊，這樣就即很多事發生的，希望大家將一些重要的事要勾出來講啦。因為有些人就會說、啊、是他帶頭第一個衝出去的，即是我乜乜乜坐在馬路咁樣噶嘛，會有啲咁樣講噶嘛。 嗯， 跟住有啲人就話啊，係我唔知咁樣，我第一個去搞物資站嘅啫，我第一個做啲乜嘢，我做啲乜嘢咁樣啊，你哋啲人咧負責搞破壞，即係好多人咧會衝出嚟咧，就好似 認屎認屁啊， 認屎認屁搶功勞。 但我想講咧，第一個即係旺角佔領區做例子啦，咁啊一定唔係何適瑩啦。 係啊， 旺角佔領區點樣衝出嚟咧？咁我諗我係歷史見證人之一，雖然我冇份衝啦，但我係見住啲人咧係衝嘅嚇。咁、啊、咧就係、是、其實嗰陣時哥都有個 pose， 咁然後咧就喺 H&M 柳湖坊嗰度啦，嗰個雕像啦。咁然後咧聚人，跟住成班人操過去十字路口，咁然後等綠燈，即係好奇怪啊！佔領都要等綠燈嗰下先敢衝出去，咁然後綠燈過馬路咧，咁之後咧先至成班人衝出去。旺角嘅場咧，真係數人冇任何。 我記得係有高登 post， 跟住就話用呢個維他奶做一個記號嘅。 係啊係啊係。 定啲 temple 維他奶嘅。 咁然後咧就旺角個佔領區又出咗嚟啦，就咁樣誕生啦咁。 好啦，咁我哋下一集就可能再整理得好啲，都可能繼續做封煙啦。 係啊，欲知後事如何，請望下回分解。 好，再見。